是最大的意义，随时随地都有默契，躲在你怀里感受你的气息，就算世界把一切都抹去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 坚决跨过无情，命运哪里归？

走，自己做主，结局是笑话呗，也都无所谓，让我将梦变成歌。

竟然没一句对白，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，连做梦都有现实来主宰，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痴心难改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。 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

说过为你祝福，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。 夜好深了，这窗明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星星就像月亮入睡，手里握着蝴蝶飞但飞，耶耶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光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在那花间，在那花间里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了心愿，不犯了错。不是这里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。 去风霜，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，辽阔的牧场，梦的地方，梦里的草原啊，带着你故乡漂泊，家乡山岗，白云在飘荡，马背上的琴声传来悠扬，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，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，人生的方向雄鹰在翱翔，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，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，辽阔的牧场，梦的地方，梦里的草原啊，带着你故乡漂泊万里，滋润心房，梦里的草原啊，辽阔宽广，山高水长，我的家乡， 见那个最佳新人，你不参加颁奖典礼就是没礼貌，你去参加就是对